This means 没有变化，后面 we are 就弱读成 we're gonna miss hearing 跟 about 要连读 hearing 所以 ring 跟 a 要连读 hearing about 的特省略 hearing about这里省略的时候呢记得要咬舌尖导致一个干脆的停顿、 嗯、 这样接着发 the 就会比较清楚然后 the 的这个 z 的音不会发错 hearing about the about 这里咬舌尖 hearing about the specials p 的音我们会浊化成一个 b specials 这个句子比较长可是里面的变化没有那么多所以我们从头来一次I hope you realize this means we're gonna miss hearing about the specials. Okay? I hope you realize this means we're gonna miss hearing about the specials. 还算是比较正常。 对。就是没有那么多变化。大家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前部分的连读。Hope you Okay, 这两段。然后后面呢 ,hearing about the,hearing 啊要连读然后 about, 这要咬舌尖。就只有这两段大家需要多注意剩下的都还挺正常的。 好的。嗯、就是这句长的啊。 嗯、 啊有人说了老师这个 hearing 是怎么发的呀 hearing。对这里大家要注意就是开头的这个我写的音标会有一点不一样。我会写一个比较饱满的 e 的音 ,he。OK, 然后一后面呢要滑到一个饱满的二所以你会听到一个滑动 here, almost like two syllables, 有点像两个音节了。可是这是因为很多的学生说英文的音节呢就发音会比较钝会比较就是头重脚轻 here, 这样然后需要放松然后需要滑动 here, 从这儿呢再来 ring, hearing, OK, 所以大家练习要注意第一个音节缓慢一点的滑动要连贯一点 OK, 别太钝的、嗯、直接跳过去了。 好的、嗯、接下来哈我们这三句连读可都是连着的啊。 Yeah. 好 ,Susie 就是怎么说的呢 他就说come on, hurry. 哎呀就别担心那些了你赶紧的。 对 快点 对快点 快点 然后这个他写的这个是 come on 的一个缩写的方式 OK 比较口语是因为他的发音这个就直接连读了 come on, OK 然后这就是快点那这个 come on 大家要注意结尾别发成 mon 不是一个 on 的后鼻音结尾舌尖一定要顶上颚Mon, OK, 这个 on 的这个字呢，就是一个特别简单的字，然后大部分的学生都发错 ，OK, 都会发成 on, 它不是 on, 而是顶舌尖的 on, OK, 所以 on 这个区别很大 ，OK, 区别很大， 很大， 不要小看这个 come on, 对， 其实啊，要是读标准了，人能听出来。 所以这句话适合我们刚开始练习这些实际发音的同学 ，OK, 这句话大家可以练习。然后注意音节结尾的 n 一定要顶舌尖， 哎， 对， 千万不要读成 on 啊。 对，这个 on 的这一段就是问题。后面的 hurry 还行，就是一个 hurry， 这个 r 的音注意要嘟嘴 ，re 这个 r 的这个音别发成 hurry， 这个 hurry 靠舌头的动作而已呢就弱化了，然后很容易就导致误解，是 hurry 这个 re 开头嘴唇要撅起来。 而且也不要读成哼哼老师的名字了、啊。 Hurry, 这个也是不对的。 他的名字其实大家也读的不是很准确。 Yeah, it makes me sad. 有时候叫 Henry, 有时候是 Harry。 Harry。 对就是连英文的拼写都拼错了因为就是发音的问题听不到 N, 要顶舌尖 Hen, 然后再嘟嘴 Henry。 而这个词呢是 Her, 对没有 N 的音 Hurry 对 Hurry 它也不是 Hurry 对也不是 它是 Hurry 对 Hurry 对 这句话就交给很多的新同学、嗯、你们来 hold 住好不好 hold 住 哎，我们来请老师多读几遍 好 come on hurry 对 come on hurry Come on, hurry, hurry. 然后大家也可以就是用这个练习这个气流要一致的这个概念，因为 come on, 我相信很多的学生都会发的特别一字一顿 ,come on, come on, 这样，然后就 cut, 爆得很用力，结尾变弱了 ,man, 开头的 m 也很重，结尾 on 变弱了，连贯的气流一致的 come on, OK, 就非常一致的感觉，要连贯。 好的。所以说生活当中你说哎呀快点儿，让催促别人的时候啊 yeah, 快点儿，你看那、 yeah. 那个我看那个 你可以说 come on, come on, 你也可以说 hurry, hurry, 你也可以两个都说。 哎没错，这催促别人快点快点，别啰嗦了，别磨叽了，就用这句话。 对。 好，小醒前就说。 说什么？ 小醒前说。 他就说 ,Hey, do you want this done quick, or do you want this done right? 嗯，怎么意思怎么说呢？说你希望这件事儿是。快速的做完呢， 还是做得好， 是很好的做完。 对，所以这个英文很常见这句话，所以我们就说这事儿你要他就是赶紧做完然后就过了，还是要想要好好的做这事儿， 有质量的做完呢。 对，所以就是看就是你希望就是什么东西，有的东西就是快点把它做完就行了， 是这就应付了事了。 对, 对，有的东西就是需要有好的质量的作品，对吧？ 就得慢慢来。 Yeah, 所以就是我们经常会问，而且就有时候被别人就是催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就是很不耐烦的回答这一句话，这个很常见。所以这个大家可以多尝试多用 ,OK? 对。 这个连读 这是我们第三句话 yeah, 连读。 这也是第三句，所以今天是前三句都是连读。 可不是吗 ?Yeah。然后他说的是 do you, 然后他就连发成一个音节了，他说 do you,OK?、Okay?Do you want this? Want 的特它省略了。N 的音呢建议大家咬舌尖 ,OK? Want, 这个 N 的音咬舌尖，然后尽量导致一个干脆的停顿，别发成 one,OK?、Okay? 也不是 one,OK?、Okay? 不是后鼻音，是咬舌尖的 N,want。这样你咬舌尖接着发 this, 你的舌尖已经碰到上齿了，会比较方便一点发一个 th 的音。Do you want this done?done 的发音，下一节课我们听大家的音频呢，会有一半的学生以上发成 done, 一个中式的 on, 然后这是一个错误 ,ok? done, 结尾舌尖要顶上颚，千万不要用一个 on 的音代替它 ,ok? 不是一个音。done quick, do you want this done quick? Or, do you, 这里呢它就没有连读弱化，它就发 do you,ok? 它就分成两个音节了。Do you want this? 一样的发音 want this. Done 也是一样的发音，然后注意别发 done. Right, OK, 然后这个 right 大家注意是一个双元音，很多的学生应该 80% 的学生都会把这个 I 的这个双元音发错，发成 I right, 然后这个 right 我会听成 rat, 就是老鼠的意思 OK, 所以一定要注意 I 的这个滑动 right, right,结尾有一个 e 的音 ,right. Do you want this done quick, or do you want this done right? Do you want this done quick, or do you want this done right? 好，就要读成这种感觉。 Yeah. Do you want this done quick, or do you want this done right? 对，就是这么发的。 可以吗？老师，这里可以用 quickly 吗？ 这里应该用 quickly。 哦、oh? 对，因为它是一个它在修饰你要这个东西做的怎么样，所以是在修饰一个动词，应该用的是一个副词 quickly, 所以不是可以用 quickly 吗，而是应该用 quickly, 但是口语里它就是不用了。 对，口语里就不用了。 还有那个词叫 real quick, 对， 什么叫 real quick, 对， 你说说这修饰怎么说不通啊。 对，很奇怪， 但是口语它就这么说。 然后再说呢，如果你把它发成 quickly 呢，它跟后面的 right 就不搭档了。一般我们说话会要求一个平衡，前后是一致的， 要押个韵。 对，因为没有 rightly, right 就已经是个副词了，对吧？ 它不仅是字要押，它要押一个结构。 对, 对，所以 quick, right 这两个搭的比较好。 quickly 两个音节，而且结尾是 ly, 跟 right 一个音节，结尾没有 ly, 不好听，所以我们就会刻意的把前面的 quick 故意说错。 明白了，知道了这个说话的习俗。 Yeah, 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没有连读了，我们来看看台词了。 后面我们这边 Susie 就说 All right, turn around. Time to see you from behind. Turn around 就是转过身来、 就是转身。对， 现在是时候看看你的背面了。 对， time to see you from behind. 就是从背面看你 from behind. From behind.、 嗯、我要从后面打量打量你。 然后 Chandler 就笨笨的 特别乖哈。 OK. 说什么就是什么。